教育面对面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的直播的三所学校分别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北京警察学院和西北工业大学。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如果有问题，欢迎您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号，在微信平台当中可以直接的给我们提问留言。今天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高招汇编手册呢，已经是和我们的家长朋友见面了。我们今天的上午和下午呢，有两场的落地活动，家长朋友啊，现场参与的家长朋友都已经拿到了这一本新鲜出炉的高招汇编手册。我们在教育面对面 RBC 微信的后台当中，有很多的听众朋友提问如何获得这一本高招汇编手册。那么今年呢，依然是两种方式，一种方式呢，就是大家积极的参与教育面对面组织的各场高招落地咨询讲座。我们在讲座的现场呢，都会为大家免费的发放这本手册。另外呢，如果您不方便领取，我们教育面对面呢，在今年继续为大家推出快递送书服务。那么相关的快递送书的方式方法，也请大家最近几天及时的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号，在微信当中您就可以直接的了解清楚了。好的，那么在这个周末呢，教育面对面比较的繁忙啊。今天呢，我们是上午和下午两场的落地讲座，在明天上午的9点到11点30分，我们为大家安排的是一场网络直播讲座。这场讲座呢，特别为大家请到的是高考志愿填报专家陈武老师，还有往届的高三优秀毕业生啊，那么现在呢已经是北京大学的学生了。他们呢会做客网络直播间，和广大的考生和家长进行一模后复习策略及高校历年政策解析的公益网络直播讲座。那么这场讲座的相关信息呢，今天我们的官方微信号也已经为大家推送了，您点击进去之后要进行相关的报名。另外呢，您也可以直接的拨打400-600-5223 400-600-5223，拨打这个电话进行报名和相关的咨询。凡是报名成功的朋友，您同样也可以能够领取到这一本2018北京高招的咨询汇编手册。请大家记好电话400-600-5223。另外呢，提醒大家关注今天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的推送。好了，那么马上呢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呢在节目里呢为大家直播的三所学校分别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北京警察学院和西北工业大学。大家有问题，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在微信后台直接给我们提问留言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节目每晚5点30分到7点首播，次日早7点重播。 节目中您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直接提问留言。 直播来不及回答的问题，我们将请主讲嘉宾文字回复。收看答案，请您及时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推送。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好，首先呢，我们先和大家进入到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和您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主要内容。中央财经大学2018年新增加精算学专业，香港城市大学新增兽医学专业，两个名额全部投放在北京。2018北京高招外语口试本周末开考，考试内容相对生活化。今年本市高职单招考试继续采取3+X 模式。接下来我们和您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详细内容。中央财经大学、香港城市大学招生负责人12号做客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节目，介绍学校今年的在京招生政策。 中央财经大学2018年在京招生规模保持稳定，今年新增加了精算学专业。此外，包括学校中外合作办学项目、985平台实验班等继续面向北京考生开放。北京文科考生全市排名700名左右，理科排名2300名左右，可以选择报考中央财经大学。今年香港城市大学内地招生的名额增至了227人，在京投放16个名额，文科5人，理科11人。港城大通过全国高招提前批次录取，学校要求学生需要将学校列为本科提前批的首志愿，否则不予考虑。该校今年首次在统招当中招收兽医学本科生，内地仅有两个计划全部投放在了北京。北京2018年普通高校招生外语口试本周末两天举行，本次考试英语语种口试一共是分成三个部分，朗读、阅读材料、回答相关问题以及一个口述小作文。考生们纷纷表示，本次考试的内容相对生活化。今年外语口试全市共设有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语言大学、中国传媒大学等六个考点，你报考要求外语口试的专业志愿的统考生都要参加外语口试。本次外语口试的成绩将会在5月3号公布，5月3号起考生可以登录北京教育考试院的网站进行查询。近日，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由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发布，将会在6月1号起实施。这是面向我国英语学习者首个英语能力的测评标准。新标准发布之后，将会给英语学习以及考试带来哪些影响呢？请听本台记者姚迪的报道。 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将学习者的英语能力从低到高划分为基础、提高和熟练三个阶段，根据语言能力、听力理解能力、阅读理解能力、口头表达能力、书面表达能力、足够能力、语用能力、口译能力和笔译能力等九个方面设计一至九个等级，其中说和译两方面为首次增加，意味着更加注重对英语实际应用能力的培养。针对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的出台，记者采访了英语教育专家、新航道教育集团董事长胡敏，谈到标准出台对于英语人才培养的意义。胡敏说： 要知道这个等级量表它并不是一个课程大纲啊，它也不是一个什么测评的一个考试大纲，它更不是考试试卷。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它本身是一个纲领性的文件，它就是说它是一个顶层设计，后面出台的，比方说教学大纲啊、课程大纲、教学大纲、考试大纲啊、试卷设置，还有包括教材编写，所有这一切都会要是在这个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这个纲领性的文件，这个简称设计下面来施展开来。我觉得是这样，首先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要好好的把自己的思路啊先捋一捋，进行对自己一个重新的一个审视、一个反思。一般来说，我们现在的中国英语学习的现状长期以来都是应试教育为指挥棒，所以呢，大家会就说学习的这个层面啊和教学的这个层面基本上还停留在拿现在这个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里面的这个叫做足够能力，还是处在一个比较低阶的技能层面上。总的一个目标就是思想的转变，原来是为考试而学，现在是呢要学以致用。 记者日前从北京教育考试院了解到，北京市2018年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单独招生考试仍然采取三加 X 模式，考试会在6月7号到8号举行。今年北京高职单招志愿的填报时间为6月25号8点至29号的20点，考生要在规定时间内登录北京教育考试院网站填报志愿，每名考生可以填报两个志愿学校，每个学校可以填报两个志愿专业，并且注明能否走读和是否愿意接受调剂录取。2018年北京市高职院校技能大赛报关技能赛13号举行，该技能赛已经连续开展了7年，考察选手在全国通关一体化改革下，在进出口报关单证的处理、进出口商品归类等报关作业的实践应用能力和职业素养。据了解，目前即使在本市生源减少情况下，北京市高职院校的相关以及相关的专业的学生 招生仍然是保持稳定的，就业率保持在 99% 以上，毕业生受到企业的广泛欢迎和青睐， 99% 的毕业生在毕业之前就已经被企业定向接收。市质监局13号公布数据显示，去年共抽查了本市企业生产的童装、学生装等共计154批次，检出7批次产品不合格，抽检合格率为 95.5%。 学生装抽检当中发现的问题主要是色牢度、纤维成分以及含量等。市质监局强调，学生装生产企业需要登记每批次原辅材料以及采购信息，每批学生装的产品必须要经过具有法定资质的检验机构检验合格之后才可以向学校供货。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出品的原创诵读品牌听见经典中外名篇经典亲子阅读会4月21号将会在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举行，北京电台主持人将会与特邀嘉宾一起诵读中外经典文学作品。此外，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们还将会为大众带来耳熟能详的中外经典曲目。演出详情请关注北京电台 RBC 的微信公众号。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张征为您编辑播报的。下面我们要和大家进入到今天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的节目当中了。我们今天呢为大家提供直播的三所学校分别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北京警察学院和西北工业大学。大家有问题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在微信当中提出您关注的问题。 您正在收听的是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节目每晚5:30到7:00首播，次日早7:00重播。 节目中您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直接提问留言， 直播来不及回答的问题我们将请主讲嘉宾文字回复。收看答案请您及时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推送。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30 FM107.3 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好的，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当中，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张征。我们在节目里呢为大家邀请的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北京警察学院和西北工业大学。来，首先呢和大家认识一下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两所学校的招生负责老师。首先呢为大家介绍的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生处副处长李岩处长。李处你好。 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另外也是来自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生处的侯飞飞老师。侯老师您好。 啊，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嗯，好，欢迎两位。再给大家介绍北京警察学院学生处处长张建峰。张处您好。 主持人好，广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我们在今天节目的第三时间段呢还会为大家电话连线西北工业大学的招办主任谢丹主任，为大家来第一时间发布西北工大今年的在京招生政策。大家有问题继续的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微信平台当中可以继续的给我们提问留言。好了，首先呢我们先和大家通过一段片花介绍走进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是公安部直属的普通高等学校，即公安部高等警官学院，创始于1948年7月。2017年，学校入选国家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是全国公安系统中学科专业最为齐全、办学规模最大、教育层次最为完备的龙头院校。学校现有公安学、公安技术两个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4个北京市重点学科，3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和博士后流动站，3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4个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本科设有13个专业、22个专业方向，专业与专业方向覆盖了侦查、治安、国内安全保卫、公安情报、犯罪预防与矫正、公安法治、公安管理、涉外警务、刑事科学技术、交通管理、公安视听技术、警务指挥与战术、网络安全与执法等公安主要业务领域，在全国具有独特和领先的优势。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有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生处的副处长连处长还有侯飞飞老师为大家介绍今年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在北京的招生政策啊。其实最近这几年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在北京不管是招生的计划还有这个招生专业上啊，相对来讲都是保持稳定的。咱们今年计划情况是怎么样呢？李处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按照这个人社部等六部门呢，在2016年发布的这个公安院校公安专业人才招录培养体制改革这个意见呢，我校呢这个严格落实呢定向编制招生计划这么一个原则。 嗯，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今年的这个在京招生的这个计划呢，是跟这个北京市公安局它未来四年的这个警力需求呢紧密挂钩的。那么基本是保持与去年的稳定。 嗯啊，去年咱们一共在北京招收了多少人呢？ 我们去年在北京招收的这个学生是155名。 嗯 啊，那么今年的计划呢，预测总体上应该跟去年保持稳定。 嗯， 那么具体可能还得看我们2018年招生章程。 嗯，刚才您谈到了说，实际上像我们公安类的院校，每年招生都是和北京的这个，这叫什么公安？ 对， 工作人员需求 未来警力需求挂钩 挂钩的。那么最近这几年咱们这本市的这个警力需求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水平？ 可能这个家长啊，朋友们会这个在一些平台上关注到北京市的这个公务员招录这块，特别是警察招录这块， 嗯 啊，这两年的这个招录的这个人数啊和这个比例呢还相对比较高。 嗯， 那么我们也是根据这个北京市公安局对于这个未来公安大学拟培养人才的这个需求来制定这个计划。 嗯 啊， 我们这有这个家长啊，关注的是说孩子入读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毕业之后是不是就是从事相关的警察的工作，能不能够出考？ 是这样，我们学校呢，平均的这个就业率呢是在98%以上，入警率呢是在90%以上。这个入警率是什么概念？就是毕业以后参加这个警察或者是这个原来是武警啊，这个一些这个边消防、边消检啊这些这个工作， 嗯， 那么进入这个政法队伍啊，它叫入警。那么，其他的这些同学呢，还有10%以上的同学啊，可能这个家长也关注到，那么他会进入一些这个国家的这个其他的公务员机关，或者是这个国企单位或者事业单位， 嗯， 还有一部分呢是这个继续深造了。我们学校每年有40多名的这个保研的学生，那么每年学校的学生考入本校的这个研究生占到这个研究生招生比例的20%多。 嗯，好，这个是毕业大部分就是90%呢还是进入到公安系统， 对，绝大部分进入公安系统就业。 对，因为呢我们所设置的这些专业啊，实际上它还是就是公安相关的这个专业， 涵盖了公安系统的这个主要业务， 是吧？ 所以毕业的时候要参加一个统一的一个招录考试， 对， 面向公安院校。 嗯，所以呢，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个专业的设置的情况。 嗯，我们学校现在刚才这个片花里已经介绍了，有13个这个本科专业，22个方向，啊，它主要是这个涵盖这个公安的主要业务，包括侦查、治安，啊，公安法治、涉外警务、交通管理啊、网络安全保卫等等啊。那么这些这个专业设置这块呢，按照我们这个目前的这个学校学科建设发展呢，公安学呢已经被列入这个国家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的这个入选这个建设学科了。嗯，那么在这块呢，不仅是这个学校在大力加强这块发展，同时呢这个也得到了这个国家包括这公安部的相关的投入。那么我们在原有的这个有几个国家级特色专业啊，你像这个侦查、治安啊、交通管理、公安管理和这个安全防范工程，这都是我们这个原有的这个国家特色专业。 嗯 啊，包括我们公安部还在这个学校设立了这个国内安全保卫和这个网络安全与执法两个重点建设专业。所以说在专业方面呢，本科专业一个是这个门类比较齐全，另外一个呢师资比较这个雄厚，同时呢未来就业这块呢也是这个公安部门比较需求比较量比较大的一些专业。 嗯，好，那么来看看大家的问题。这位微信网友福气想问你一下，学校的涉外警务专业的毕业生一定会分配到涉外警务部门工作吗？说这个专业对于英语考试有没有特殊的要求？因为正好这两天北京的这个外语考试啊。 首先我要说一下这个涉外警务专业呢，它培养的人才呢 主要是针对一些这个涉外警种啊，这个包括我们的边防检查等等。但是呢，你要说毕业以后，他仍然要参加面向公安专业毕业生的统一考试，啊，要由你最后在校的这个学习成绩和你最后参加公务员考试的成绩共同来决定你在这个所有这个竞争者中的这个排位， 嗯， 然后来选择职位，有可能啊到这个岗位上工作，当然也有可能调整到其他的这公安岗位。 嗯 啊，另外呢，就是这个，刚才说到这个涉外警务的这个外语这块没有口语方面的要求啊，这个标这个分数要求。同时呢，这个外语呢，我们这个涉外警务专业呢，外语语种呢是不限的。 嗯，好的。其实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所有的这些专业，就是这么理解，你毕了业之后，你是想要进入公安系统工作，是必须要通过刚才李楚您讲的这个。 对， 考试的 公安专业的这个毕业生必须要参加这个统一的这个考试。 对啊，是必须要经过这么样的一道程序的啊。 对， 好的，那么我们来看看听众朋友的问题啊。有听众问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的分数是多少啊？ 这个请我们侯老师来 走的。侯老师给我们说说这个最近这几年在北京的招生录取的分数啊。 啊，好的，然后。侦查学专业去年就2017年在咱们北京市录取的分数线是这样的，是理科的话去年侦查学最低分是549分， 嗯， 文科的话侦查学最低分是565分。 嗯，好，549 565，这是一个单个专业的录取的最低分，文科和理科专业啊。好的，那么我们的这个时间段先暂告一段落，过一会儿呢请侯老师呢再给我们总体的介绍一下咱们最近这几年就是所有专业当中咱们学校每年在京录取的一个文科理科最高分最低分的一个相关的情况啊，给大家再做一个介绍相关的这个参考吧。好，那么马上呢进入到我们的整点广告了，大家呢有问题还可以继续的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官方微信，在微信平台当中继续的提问留言。另外呢有听众朋友关注明天上午的网络视频讲座啊，您现在呢可以拿起手机拨打400-600-5223 400-600-5223，拨打这部电话来咨询明天上午的讲座情况。凡是报名的朋友啊，都可以能够拿到我们今年的高招汇编手册。 本节目由金华学校特约播出，金华学校更懂中高考，400-650-7766。十一周，每周六天，每天11小时40分，加起来770个小时。对于高三考生来说，770个小时能改变什么？从本科临界到稳上重点，从一般高校到双一流大学，只要选对了，没什么不可能。精华学校全日制封闭冲刺班，8人精品小班，11周770个小时，让改变成真。咨询电话400-650-7766，400-650-7766。 本栏目由聚明师志愿填报专家赞助播出，电话5735-4567。 高考报志愿就找聚明师，聚明师打造高中升学规划整体解决方案，专门解决专业方向不明、院校范围不清、专业院校选择困难、自主招生材料准备不到的困惑。通过科学测评、精准定位、数据把控、规避风险、合理利用每一分，量身定制985-211院校自主招生、综合评价、志愿填报个性化方案，并提供新高考选课服务。专家咨询热线5735-4567。 小微答题开始了，如果全国的电视机每天少开半小时，一年可以节约多少度电？ 不知道。 70亿，洗一次澡平均需要耗费几升水？ 不知道。 60升。 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不仅有各种环保知识、环保妙招，还有趣味的微蓝北京环保公益活动邀您参加。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你迷恋电波，你钟情话筒，你不甘平庸，你在寻找一个舞台。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海选在即，4月14日、15日、21日，声音之战即将打响，梦想舞台马上开启。 只要你年满21周岁，只要你热爱广播事业，秀出你的声音，为梦想而战。优秀选手将有机会签约北京电台，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咨询电话010-8501-3045。 4月21日，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听见经典，立体阅读，音乐与诵读完美融合，为您和孩子带来视听盛宴。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学校公安大学在咱们北京近三年招生录取的分数线情况。首先说2017年就是去年，咱们在北京理科最高分是618分，最低分是537分，平均分是566分，文科最高是605分，最低是556分、平均分是578分。然后2016年呢，理科最高是631分，最低是548分，平均分是573分。文科在16年最高分是623分，最低分是589分，平均分是607分。然后2015年在咱们北京理科最高分是638分，最低分是548分，平均分是583分。文科最高615分。最低583分，平均分是597分。这个就是咱们近三年咱们公安大学在北京招生录取分数线。 这是一个分数上参考，最近这几年这个排名上边会有一些相关的提供吗？ 因为咱们学校录取主要是依据的是咱们考生的高考成绩，因为我们录取的时候一般是我们对排名这块我们高校可能关注的不是那么多。 其实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除了你的高考分数之外，咱们还得要参加比如相关的政审，然后包括体检是吧， 对， 还有一些个相关的这个面试的情况啊。那么这个相关的分数呢，这是仅供大家参考。那么说到这个体检工作啊，我们微信平台当中有太多的朋友啊来问各种各样的问题。其实包括我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北京警察学院啊，建鹏处长这边，实际上我们和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咱们这边在这个体检上面的要求实际上是一致的吧。 是的，因为我们和公安大学都属于这个公安普通高等院校。 好。 所以按照公安部相关文件的要求，相关的条件要求和标准是一致的。 对，所以呢，那不妨咱们这个时候啊，咱们两所学校啊，把这个体检的相关的标准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位微信网友阿瑟说，说孩子裸眼是 4.3, 矫正之后是 4.8, 镜片是150度。能报咱们这个公安还有这个北京警察学院什么样的专业，像他这种视力的情况能不能够填报这个相关的专业？ 按照公安部的这个对公安院校的这个体检的要求呢，是要求双眼裸视视力是不低于 4.8。 但是呢，我们这几年这个对考生的这个体检的工作程序上是等考生参加完高考以后，我们会集中统一安排报考公安院校学生集中时间集中地点进行专门的体检和面试还有体能测试。所以当时呢，我们会以当时考生的这个体检的结果为准。这样呢，希望这个目前看数值没有达标的考生啊，回忆等着考完试以后抓紧时间休息和调整。我觉得这个放弃这个通过一段时间的休息以后呢，特别是考完试以后放松，视力可能会有所恢复。 是以实际咱们现场做体检的为准。 对， 是吧？ 是这样。 除了这个视力之外啊，快乐是福说色弱可以报考相关的专业吗？色弱。 按照我们这个招生条件规定呢，这个色盲色弱都是不合格。 这都是不相，所有的专业是都不能够报考的。 对，色盲色弱不合格。 好的。除了视力之外还有什么样的这个体检的标准需要跟大家强调一下的？ 还有身高。 比 如说男生一般不低于1.7米。女生一般身高不低于1.6米。包括还有一些体重上的一个标准，这个具体的标准呢，还请考生呢及时关注这个我们两个学校的招生简章，上面有具体的要求。包括这个外科啊等等。 好的，那么这是一个，就是它的要求会比较多啊，所以大家在看这个招生简章的时候，你逐字逐句的去仔细认真的去研读一下。另外呢，还有像这个体育的这个就是身体素质的这个测试啊，这个是考核什么样的这个项目？微信当中呢也有很多的朋友关注这个。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考试是在什么时间进行，达标的标准是什么。这个咱们两所学校在做这个体质测试的时候也是相同的时间段吗？ 是一样的。 嗯， 这个我们每年官院校的招生的加试，就包括体检、面试、体能测试等等，都会集中时间在规定的地点来进行统一的组织。 嗯， 刚才这位考生提出的这个就体能测试的一些项目和标准，具体的项目呢，主要是涵盖这个对考生的这个耐力啊、速度啊、力量等等方面。这个具体的项目和标准也请考生及时关注我们两个学校的招生简章，包括那个具体的参加的时间和地点。总体来说，大的时间段看，这些工作都要等到考生参加完高考以后来进行组织。 嗯，所以这大家现在还把重点的精力先放到高考上、学习上啊。但是这有这位朋友就不这么幸运了，没事就好啊。说自己孩子前段时间把腿给摔了，说现在呢体育会考都是免体了，说这个如果在体能测试的时候腿没养好，能不能够补测？嗯， 按照我们这个招生规定呢，这个加试呢，这个体测呢是必要条件， 嗯， 也就是说必须要参加。 嗯， 那么首先呢，还是这个请这个这位考生呢抓紧恢复这个身体，这个备战高考。那么我们也希望呢，到时候呢能看到你这个进入体育场的身影。 嗯，就是我们这个实际上是只有这一次 对 测试的这个机会啊。好的，好，那么关于我们的体检的要求，还有呢关于这个体能测试的情况，请大家及时的关注一下两所学校发布的招生简章。但是刚才张春也讲了，一切都是在高考结束之后才会安排这些工作，大家现在最重要的目的啊，其实还是你的高考啊。好的，那么下边呢我们再和大家呢关注一下咱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啊，相关的录取的规则的情况。在这个录取规则上面，除了刚才我们谈到的身体素质啊，这个体能测试啊，你的身体的体检的一些个要求，其他在录取上还有什么需要做提示的？你说， 录取规则这块呢，我们是在提前批录取。这个录取呢，一般采取的是这个网上远程录取。那么录取的时候呢，这个如果不被学校录取的话，那么不影响你后续批次的录取。 嗯。 那么同时呢，我们是按照这个高招办给我们提供的这个合格人员名单啊，从高分到低分进行录取。那么原则上录第一志愿， 嗯， 不足的时候可以考虑非第一志愿， 嗯。 那么在专业录取的时候呢，没有专业稽查。同时呢，我们在这个专业录取的时候呢，如果遇到同分的情况，那么文理科这块它会比较这个根据你的专业课程呢，比较语文、数学、 嗯、 啊，这个理综、外语。 嗯 那么文科呢，它就比较你的这个数学、语文啊， 嗯、 这个文综、外语、 嗯、 啊，按这么个顺序。 嗯，好，专业是不涉及差的啊。另外，实际上这个提前批当中应该是按照顺序志愿这么样来进行录取的。 北京近几年都是顺序志愿录取、 啊。像刚才您讲说，如果说一志愿没满的情况下，可以考虑录二志愿。但是最近这几年有录二志愿的， 有录过， 有录过。 嗯， 哪个专业能够这个？有可能会录到， 这个录二志愿的专业呢，我们有这个交管，我印象有交管啊、 嗯， 还有这个犯罪学啊、 嗯、 等啊，但是不一定啊， 不一定 是数量非常少啊。 嗯，好的，这位微信网友处想问一下说，说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交通管理工程毕业是就只能当交警吗？哎，李处， 其实这个问题呢、刚才在回答前面一位这个听友的这个问题涉外警务的时候，我也讲啊、因为毕业的时候要参加一个这个公安院校的统一的啊公安专业的一个联考， 嗯， 所以说要根据你最后在校的四年成绩和你最后考试的成绩啊来选择你的这个职位， 嗯 啊，所以说有的时候也要根据各单位的岗位设置， 嗯，好，微信平台当中啊，还有这个听众在问啊，说。在学校里边说，因为是这个公安大学啊，算公安系统，说这个入学之后是不是就不能出国了？但是据我们了解，应该是咱们学校还会有这种国际交流的相关的项目吧？ 对， 说 我们这个学校呢，它目前呢跟这个60多个国家呢，这个警察这个机构和院校都有交流。 嗯， 那么特别近几年呢，我们学校跟这个加拿大、 德国、韩国、印尼等国家呢，都有学生的学分转移互换项目，也就是学生入校以后，特别像我们涉外警务呢，还专门成立了国际这个交流实验班，入校以后从他本专业里边选拔一定的学生，啊，进行这个学分转移到国外的这些警察、司法院校学习，啊，我们学校承认在外学分。 那毕了业之后呢，能够拿到海外这些院校的相关的毕业文凭吗？ 目前来说的话，因为是短期的，就是一个学期的，其他的这种长期的也正在开展和尝试。 好，那也就是我们在学校当中实际上你是有出国交流的机会的啊，这个可不是绝对的。好，那么我们关于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介绍呢也先暂告一段落啊。大家呢对于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有什么样的问题，还可以呢继续的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咱们在微信平台当中继续的提问给我们今天的两位招生负责老师。那么下边呢我们要和大家呢一起进入的是北京警察学院，大家有问题抓紧时间提问。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助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 北京警察学院是隶属于北京市公安局的一所全日制普通本科院校，其前身是始建于1949年4月的北平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公安学校，迄今已有60余年历史。学院以服务首都公安工作为目标，以坚定、勤奋、求实、严明为校训，积极推进素质教育，努力使学生成为政治合格、作风过硬、基础扎实、体魄强健、专业知识宽、警察技能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应用型公安高等专门人才。建校60多年来，学院已经为各级公安机关培育和输送毕业生近4万人，涌现出一批英雄模范、领域专家和优秀领导干部，其中包括多任北京市公安局主要领导，被誉为首都警官的摇篮。 好，下面呢有请北京警察学院学生处处长张建峰处长来为大家做介绍。首先呢我们也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年咱们北京警察学院啊，在北京地区一个是相关的计划，一个是相关的专业。 好，我们北京警察学院这近几年啊，在京的招生的计划和专业基本保持稳定。需要说明的是呢，我们北京警察学院刚才片花里也讲了，我们是一所隶属于北京市公安局的公安普通高等院校，所以我们的招生面向的这个地区呢只是北京，所以我们只招收北京圣院的考生。这样呢通过4年或3年的学习，毕业以后呢也是为我们北京的首都公安机关培养了后备力量。今年就具体的招生专业人数来看，近几年都是在560人左右，涉及的专业层次呢有本科有专科。本科呢基本上在6到7个招生专业，也基本涵盖有侦查学、治安学、刑事科学技术、网络安全与执法，包括我们头两年还有的涉外警务，还有这个交通管理工程等等。专科呢我们有3个招生专业，但是这2年呢都是在刑事侦查技术专业的精神技术方向做了招生计划。 刑事侦查技术专业警犬技术方向。 对。 这个每天和我们的警犬朝夕相处的一个专业。 对对对，因为这个专业的设立呢也是考虑到我们首都公安机关公安工作的实际需求。所以说我们专门呢开设了这样的专业。这样的专业呢从这个专业培养上，这个学习形式上还是比较灵活。我们基本上是采用的是2+1的模式。最后一年因为它是专科层次嘛，最后一年呢需要协犬来具体的这个参与到实践的实习当中，来为今后这个投入到首都公安工作呢打下坚实的基础。 咱们学院的这些毕业生是不是也和像刚才李处介绍的，你也是必须要通过相关的考试才可以进入到公安系统工作？ 对，刚才公安大学的李安处长也讲到了，按照公安部等6部委的文件要求，2016年出台的公安院校公安专业的毕业生在毕业之前要参加公安部统一组织的这个 入警的资格笔试考试。 嗯， 考试达到分数线以后，还要通过公安机关组织的、录用机关组织的面试、体检、体能测试、心理测试、政审的一系列工作，这些都通过以后，就可以这个到公安机关进行工作。 嗯，进入公安系统啊。这位微信网友茉莉花问说：毕业之后进入公安系统工作，这警种是自己选呀，还是被分配？ 是这样的，这个因为我们每年培养的专业的人数，都是紧紧的契合首都公安机关未来3到4年对警种和警力的需求。具体到毕业当年的这个具体在公安机关从事的警种岗位，是需要依据我们当年公安机关对警种和力量的这种补充的需要来进行调整的。但总体来说呢，基本上头像呢有机关也有分县局的派出所，但这几年看呢，因为这个公安专业嘛，这加强基层基础的工作啊，所以说呢，很多同志啊，就是很多同学毕业以后啊，也就是充实到我们的一线的岗位当中去。 哦，嗯，还有听众问说，北京警察学院这个毕业生被市公安局录取的几率有多大呀？这个有统计吗？ 是这样，我们刚才李安处长也讲了，我们就公安院校来说，有两个这个。这个具体的数值，一个是入警率，一个是就业率。这两年看呢，我们入警率基本是在90%以上。 嗯， 好的时候呢，这个有98%以上，但是就业率基本能多能达到98%。 嗯，好。这个入警率和就业率实际上它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啊，因为你入警率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这两所学校的老师们都特别强调的，你毕业之后还要经过相关的考试才能够进入到公安系统工作啊。好，那么下边呢我们也请建锋处长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最近这几年我们在北京的一个相关的录取的分数的情况啊。 好的， 嗯。 因为北京警察学院属于二类本科院校，所以我们录取的最低控制线是执行北京市教委和高招办当年公布的二类本科的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从这几年实际录取的情况看，15年、16年我们本科层次的录取最低分数线是与北京市高招办当年公布的二类本科分数线是齐平的。 嗯， 去年呢，由于这个二三本的合并，还有这个生源的这个意向的这些增加，我们去年的本科的录取分数线要比高招办公布的二类本科分数线要高。 嗯， 具体到分数线呢，我们去年文科男生的录取分数线是487。 嗯， 男生的理工的录取最低分数线是488。 嗯， 这个呢都在不同程度上比这个高招办公布的二类本科分数线要高。 嗯， 当然是文科高的要少一点，理科高的要多一点。但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就是，我们公安院校由于招生计划当中女生的人数只占总数的10%，所以女生的录取分数线相对要高一些。去年看我们的女生的文科和理科本科层次的录取最低控制线都超过了北京市公布的一类本科分数线。 嗯， 所以说呢，公安院校内呢要有这么一个男女生的区别，主要是因为招生计划人数的限制。 对，这位微信网友磊说，问一下警察学院招收男女生的比例是多少？ 我们每年的比例基本保持在总数的10%左右。 嗯，也就是说10%是招收女生的。 对，比如说我们去年是560人，女生就是56个。 嗯，但是这个女生所报考的专业是没有限制的 啊，没有限制 啊，就任何的专业你是都可以报的，但是我的总的计划我是要控制在10%。 对对对， 啊，好，来看看大家对于专业上的一些个问题啊。哈哈静问一下，北京警察学院刑事科学技术是否包括法医检验？ 这个法医检验是刑事科学技术专业里面的一门这个所学的专业知识啊，所以说它这里面肯定涵盖这些相关的内容。 嗯，好的，这是包含的。另外呢，我们下边呢再请建锋处长给大家介绍一下学校的这个相关的录取的情况吧。因为学校呢，一个是本科二批次，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专科的。 对 对啊，就是这个两个批次的录取啊。那么我们在录取的时候，相关的录取的规则有什么需要特别提示给大家？ 我们本科层次和专科层次分别都是按照公安院校的这个规定，都是属于提前批的录取。 嗯， 提前批是顺序志愿，本科层次可以填两个，专科层次也可以填两个。我们的执行的录取的原则也是通过分数由高到低结合他志愿和专业的要求。我们跟公安大学一样，我们的专业录取上也不涉及稽查。 嗯， 具体这两年看呢，二志愿的录取情况呢，本科呢基本上二志愿会有录取。 二志愿会有录取。 对，但是专科层次就没有这个二志愿，基本都是第一志愿。 第一志愿。嗯，好的。好，那么这个是在录取规则上给大家做的提示和提醒。再来看看听众朋友的问题啊，这位微信网友啊，其实问的还是关于身高的问题。女孩身高不够160公分，那是不是就不能报这个学校了？这个是一个严格的标准。 这是公安部规定的要求。 嗯。好的，好，我们再来看看说警察学院的对于政审有什么样的要求没有？其实这个政审的要求应该说也是两所咱们公安类院校应该是相同的吧？它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流程？您给大家 这个流程呢？我想呢，考生呢，到时候呢，这个到目前为止不用分牵扯的过多精力。 嗯， 这个时候呢，到时候呢会按照我们学校公布的简章，按照时间和要求来具体完成政审工作就可以了。那具体这个标准呢，因为不是由考生本人来具体做，是由具体的专门的部门和负责同志来做。 嗯， 所以这块呢不用过多的担心 啊，就是大家不用操这门子心了。 对对对，就是按照要求什么时候该做政审了，需要领表啊，该需要这个送表啊， 对， 这些按照要求去做就可以了。 嗯，好的。好，那么我们呢今天呢在节目里呢为大家邀请的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还有北京警察学院，以及稍后呢我们会为大家电话连线的西北工业大学，为大家做相关的介绍啊。那么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的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微信当中继续的给我们提问留言。另外呢在这儿呢我们再次提示大家，明天上午的9点到11点半，教育面对面呢会为大家安排一场网络直播讲座，为大家邀请的是志愿填报专家陈武老师还有北大的优秀学生做客网络直播间，和大家呢一同关注的是一模之后复习备考的策略，还有高校历年高招政策的解析的这样的一场网络直播讲座啊。您现在呢可以拨打400-600-5223 400-600-5223，拨打这部电话进行相关的咨询啊和报名。另外呢也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今天的为您推送的相关的微信信息，凡是报名啊或者是拨打这部电话啊预约报名的听众朋友啊，您也同样可以获得教育面对面啊刚刚出炉的这一本2018高招汇编手册。好的，那么马上呢进入到我们的半点广告，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本栏目由学大教育特约播出，学大教育专注个性化辅导16年。学大教育成立于2001年，目前北京35家学习中心，全国600余家，课程形式涵盖个性化1对1、个性化小班组、中高考集训课程、艺考私人定制课程等。学大教育拥有多年的教师团队，严格的教学管理，浓厚的学习氛围，优秀的教育服务。学大教育，您身边放心的教育品牌。本节目由精锐教育赞助播出，189元抢6小时1对1课程，400-673-0082。冲刺中高考，更多家长选择精锐教育。精锐教育专注中高考辅导10余年，资深导师，丰富毕业班经验，海量真题，直击考点难点，诊断测试，智能定向追踪，1对1心理辅导，扫除心态雷区，智能志愿填报，精准锁定目标学校，每年帮助上万名考生进入理想名校。全程189元，抢购6小时1对1课程，咨询热线400-673-0082。本栏目由国内 A 股上市高考升学服务机构李思辰百年英才赞助播出。李思辰百年英才通过自主招生指导、高考志愿填报指导、高中生职业测评及学业规划、港澳台院校申请、中学生生涯规划、高中生留学、学习状态激励及高考学习平台等方式，形成完整的产品链，

北京时间18:34，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官方合作的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张征。我们今天为大家提供咨询的三所学校分别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北京警察学院还有西北工业大学。大家现在呢依然可以继续的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官方微信，在微信当中可以直接的给我们提问留言。好了，那么再次提示一下大家，明天上午的9:00到11:30的教育面对面呢，会邀请志愿填报专家陈武老师还有北大的优秀学生做客网络直播间，为广大考生和家长进行一模之后复习备考策略指导还有高校历年高招政策的解析的相关的网络直播讲座。那么详细了解这一次的直播详情呢，您可以拨打400-600-5223 400-600-5223拨打这个电话进行相关的咨询和报名。另外呢，你也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今天为您推送的官方微信，这场活动讲座的报名的信息也会为您及时的推送。大家在微信平台当中也可以通过扫描二维码进行报名。凡是报名参加这场讲座的朋友，大家呢也可以能够领到教育面对面2018高招咨询汇编手册这本书。好了，那么我们呢继续来邀请北京警察学院的我们的张建峰处长啊，来为大家做介绍，来看看听众朋友的微信问题。竹林峰啊，也想问一下建峰处长，说北京警察学院学生入校之后有没有相关的中外交流合作的项目呢？ 我们这两年也在不断的尝试和探索，目前呢可能在今年和加拿大的一所学校也是采取刚才李处长的那个学分互认的那种形式，通过这个一个学期左右的交流学习来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 好，杨想问一下说北京警察学院入校之后能够转专业吗？ 按照公安部的相关的要求以及北京警察学院学生管理规定，我们原则上一般是不允许有转专业的，但是有特殊情况我们来按照程序来进行这个转专业的这个具体的操作。 这个是我们公安院校的这个统一的要求是吗？就是入校之后是不能够转专业的。 至少这是我们学校目前的这种要求。 问一下李处，咱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呢？ 按照我们公安大学学籍管理规定呢，那么学生在校期间呢，符合这个学籍管理规定这个要求的，是可以提出转专业申请。那么要有这个相关的这个院系啊学院的这个接收，那么按照这个程序办理。另外呢，就是我们有两个特殊专业，一个叫国内安全保卫，还有一个叫公安情报学反恐怖方向，它是属于特殊公安专业人才招录。这个呢是在入校的新生中进行选拔，那么进入这两个专业呢，那统一进行这个转专业这个办理手续。 好的，好，那么这个是关于学校相关的转专业的政策啊。好，那么我们对于北京警察学院的介绍呢也先暂告一段落吧。那么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的给我们的微信后台啊来发送，我们呢稍后在节目结束之前再留出一些时间集中的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的共同走进的就是西北工业大学。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助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30 FM107.3 教育面对面。 西北工业大学坐落于陕西西安，是我国唯一一所以同时发展航空、航天、航海工程教育和科学研究为特色的多科性研究型开放式大学，现隶属于工业和信息化部。新中国成立以来，西工大一直是国家重点建设的高校。1995年首批进入211工程，2001年进入985工程，2017年进入国家一流大学建设高校 A 类，是卓越大学联盟成员高校。学校拥有友谊与长安两个校区，设有17个专业学院和国际教育学院、教育实验学院、西北工业大学伦敦玛丽女王大学工程学院，拥有65个专业、32个硕士学位一级授权学科、118个硕士点、22个博士学位一级授权学科、71个博士点、17个博士后流动站，其中 材料科学、工程学、化学、计算机科学等四个学科群进入了 ESI 国际学科排名前1%，形成了以三行学科群为引领，材料、机电、力学学科群、计算机、通信、控制学科群、理科学科群和人文社科学科群协调发展的学科体系。 好的，下面呢，我们来有请西北工业大学的招办主任谢丹主任。谢主任您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好，感谢谢丹主任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为北京的考生介绍今年学校在京的招生的情况啊。这一说到西北工业大学，猛听这一名字大家就会知道它所处的位置是在我国的这个西北部啊，是在陕西西安。那么这一所学校呢，对于北京的考生来讲呢，有可能还会有一点点的这个陌生，所以呢，不妨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谢主任先给我们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西北工业大学究竟是一所什么样性质的大学，我们的一些特色和优势的专业又是什么呢？ 好的好的，那感谢主持人。刚才在开篇前呢，我们的这个节目也初步的介绍了我们西工大的情况。那么呢，我们西工大呢在陕西西安，然后呢，我们的特色呢是这个航空、航天、航海的这个三航工程教育和科学研究。那么我们还有些重要的标签呢，就是我们是国家重点建设的985工程、211工程大学。2017年呢，进入国家一流大学 A 类建设名单。这些呢，是我们的一些主要的这个情况。那么在这儿想跟大家介绍的是我们学校的一些办学特色。那么学校从1938年诞生的那一天起呢，可以说就是跟国家的安危维系在一起。从当时的科教救国、航空报国到后来的科技强军，我们学校呢始终围绕着时代发展的需求来培养人才。比如说中国历史上铸造航空宇航制造工程、飞行力学、航空发动机、水中兵器、火箭发动机等六个学科的全国第一位工科博士都是我们学校培养的。那么在12-5期间呢，学校的科研经费总量达到了100亿元，也进入了全国高校前十。教师的这个人均科研到款量应该是在全国的高校中排前三。那么在国家的16个国家的这个重大科技专项当中，学校也重点参与了大飞机、载人航天与探月等10个重大专项的论证和科研攻关，深度参与了这个两栖专项论证，参与了大家所熟悉的神舟系列飞船的研制，也是为中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做出贡献单位的两所高校之一。特别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2016年西工大自主研制的世界上首颗12U立方星搭载着我们的长征七号火箭成功的发射了。学校自主研发的50公斤级水下无人自主航行器呢，也填补了国内的空白，达到了国际先进的水平，将为我国的海洋探测、资源开发提供重要的保障。然后特别让我们学校引以自豪的就是说，学校拥有我国唯一的无人机国家重点实验室，无人机系统的国家工程中心。在纪念建军90周年的阅兵式上，西工大自主研制的3型号的无人机以整方队的形式出现，这也是我校无人机继在建国60周年阅兵式之后呢，第二次接受党和人民的这个检阅。那么刚才最后特别想说的就是西工大，因为我们多年来为国防科技领域做出的贡献，学校呢曾2次受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经委的联合褒奖，这个应该说也是全国获此殊荣的唯一的普通高校。 刚才谢主任呢给介绍的就是学校的这个航空、航天、航海三航工程教育和科学研究，是这样的一所特色的院校啊。所以呢，有志于这个三个领域的同学们，我们可以选择西北工业大学。那么接下来呢，那您给我们这个介绍一下吧，我们今年在北京投放的计划大概有多少？往年在北京招生的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 是这样的。那么因为今年整个的这个招生计划还没有出来，只能是说我们今年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应该和往年的情况是相当的。那么我在这儿想介绍的呢，是说我们在北京投放的这个，刚您也讲到了这个专业的情况。那么因为我们北京这边呢，有众多的我们这个很多的我们很好的专业的这个行业单位，所以说我们在北京投放的这个专业呢， 集中在我们的三行特色，都是也是我们这个非常火的一些专业。 嗯， 比如说我们的飞行器设计与工程、飞行器动力工程，还有我们的这个自动化、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材料科学与工程。那么想讲的就是说，看了一下我们往年我们2017年我们在北京的这个分数大概是在理工类大概是在627分， 嗯， 位次大概在3400位左右， 嗯， 文科呢大概是在592分，大概是1900位次左右， 嗯， 那么也供大家参考。 好， 嗯， 刚才您讲就是我们在北京这两年投放的这个招生计划应该说是保持稳定的一个态势， 对， 是吧？ 对， 您这个去年的时候，我们在北京大概有投放了多少个计划呢？ 大概有20多个计划。 20多个相关的这个计划啊。 对，对。 如果考虑到北京生源的这个情况的话，每年在北京地区会不会相应的有一些扩招呢？ 我们去年在北京，后来我们有调整了有10个这个中外合作办学。 嗯。 那么我们中外合作办学2017年是第一次招生。那么我们是和英国伦敦玛丽女王大学这样子联合办的中外办学机构。 嗯， 那么主要的这个专业呢是这个材料科学与工程和高分子材料与工程这两个专业，这个也是我们学校的这个非常优势的专业。那么比如说我们的材料学科，我们学校的材料学科的自产院士，就是我们学校自己成长培养的院士就有3类，所以这也说明了我们学校材料学科也是非常强的。那么这个专业材料学科呢也是英国伦敦玛丽女王大学的这样的一个最王牌的专业。那么去年我们在北京大概的这个分数是604分，所以说应该是也是这个性价比非常高的，因为是第一年招生。那么特别要说的就是我们的这个专业的毕业生拿到的毕业证和我们的其他学院的毕业证学生的毕业证是一模一样的，除了西工大的毕业证学位证之外呢，还有英国伦敦玛丽女王大学的这个学位证3个证。 嗯 啊，所以还是非常好， 就是性价比是比较高的。 对对对 对，那像刚我们的这个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它的学制是什么？是这4年的学习都在西北工业大学完成吗？ 是这样的，4年都在西工大完成，然后用的整个培养方案是英国的这个整个的培养方案，英方的培养方案，然后授课教师50%是英方的老师来到中国，来到西工大给学生授课，然后这是50%。还有35%是我们学校常年和欧美的一些名校合作的这样的优秀的这样的外籍教师，然后还有15%的是我们学校的这个材料学科相关的一些非常优秀的这个老师来任课。 那么在这个志愿填报上，刚才您讲到的这个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它是一个单独代码招生的专业吗？ 对，是这样的。 所以呢，就是我们在填报的时候，大家应该注意的是，这个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应该是不报不录的一个专业，对吧？ 是这样的，不会被调剂的，不会说报中外，不会说报别的这个专业调剂到中外合作面，不会这样的情况。 好，那么在整个的这个录取的规则上面来讲的话，谢主任还有一些什么样需要提醒我们北京考生的吗？ 是想补充的是说，录取时达到我校提档线分数的情况下呢，我们的这个专业安排实行的也是这个分数优先的原则，从高分到低分排序，然后按照同学们的这个专业志愿的顺序安排，我们专业志愿之间不设敌差，原则上呢我们服从调剂是不退档的，所以大家可以去很放心的来报。 好，我们这有这个听众朋友严武啊，想问您一下，说西北工业大学的这个计算机专业怎么样啊？它的师资情况怎么样呢？ 我们计算机专业呢，客观讲哈，本身就这两年的这个分数啊，因为这个大数据和这个人工智能的这样一个大的形势越来越也是节节在高，那也是充分的说明了这广大考生和家长对我们这个专业的认可。那么我们计算机专业的这个学科呢，在2017年也进入了全球 ESI 的这个1/1000的排名，所以这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这个学科的办学实力也是非常强的。那么从我们的这个学生的 就业发展来讲的话也是特别要说的啊，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计算机学科的学生呢啊，这个专业的学生呢，他未来就业不仅面向着我们普通的这个综合类大学、理工类大学的这个国内有实力的这个国企啊，这个民企啊，还有很多的就是因为西工大是有这个非常鲜明的这个行业特色， 嗯， 所以在我们十大军工集团里边来讲，我们计算机专业的学生也是非常受欢迎的。 好，嗯，再来看看这位微信网友战侠哥想问一下，西北工业大学的学生能不能够修双学位啊？难度如何？ 嗯，在这儿要跟各位网友介绍的就是说，我们刚好借这个机会也把我们学校的这个人才培养的模式和特色跟大家进行一个沟通。那么其实学校呢多年来呢也是坚持着以学生为根的这样一个理念，人才培养呢也是基于这个全面发展的创新教育理念。那么我们在2013年呢就开始了这个本科人才培养方案的重构，那么在2014年呢就开始实行这个基于本科人才培养方案重构后的这个基础下的这个完全学分制和个性化培养。所以说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学生可以在自己的学业导师的这个指导下呢结合自己的兴趣和自己的这个特长和未来发展的这个需要来定制化的进行这样的一个课程的这个自主选择。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说已经选择专业是很灵活了。首先第一点，我们进校之后，我们这个转专业的政策已经是完全放开了，就是转出这个学生呢是没有这个条件的限制的，不是说你的成绩已经达到多少，然后只要是这个转入学院的这个接收，那么这个就可以转成。那么我下面也跟很多的同学有沟通呢，那很多同学就是说其实觉得现在转专业真的是还是很好的，很容易的。为什么这样讲呢？你看比如说我们本科一年招3700人，那实际上在一年来申请这个转专业的学生才200多人，所以其实这个是一个让我挺欣慰的这个数据，基本上转成的学生70%-80%都能够转成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其实这个比例是非常低的，是因为其实很多的学生最早可能是基于这个三行来到我们学校，哦，肯定是希望后期有转，但实际上来到学校发现之后，我们的这个刚才同学问到了计算机，我们的材料自动化、电子信息、通信相关的专业，这个一个是这个学科实力很强，关键就业还好，所以很多同学就不转专业了。 嗯， 所以在这儿也是想做这样一个说明。嗯， 对。好，我们这儿这个最后一个问题啊，这个北京的考生啊，他说一直把贵校的校友杨伟院士当做自己的榜样啊，说请问一模考试北京市排名2500名左右，就是理科生啊，能不能说上学校的四系或者五系，说我特别想学这飞行器设计专业。 四系啊，感谢这位同学，他是不是还是对我们的这个应该是西工大还是非常有了解啊，也知道我们的杰出校友，我们的这个720的总师。但是他说的四系和五系可能有一点出入，我们的这个飞社是我们的医院啊，航空学院医院和二院， 2500名左右， 2500位次还是很有希望的， 有希望的。好，那么我们的 有希望的， 可以高考成绩出来之后啊，可以选择我们西北工大啊。好的，时间的关系呢，最后我们请这个谢丹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西北工大的咨询联系电话。 好的。02988460206。 好的，好，非常感谢谢丹主任今天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谢谢。 好的，谢谢， 好，再见。 好，再见。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助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 好，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今天呢，除了我们刚刚和大家电话连线的西北工业大学之外，我们直播间的现场呢为大家请的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和北京警察学院。最后这点时间我们集中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啊。先来看看北京警察学院的问题。和想请问一下建锋处长，咱们北京警察学院有不要求身体和视力的专业吗？ 没有，公安院校的这个对招生专业对考生的要求都是一致的。 好，再来看看谨守本心啊，他说警察学院对于学生的政治面貌有要求吗？他说我不是团员能不能够报考？ 这个没有明确的要求。 嗯， 希望那个考生如果能考到我们学校以后，在政治上积极进步。 嗯， 我们也有在校生的党员。 好，他还问一个这个考试顺序的问题，说是政审通过了之后再通知去体检加试吗？ 这个基本的顺序呢是，这几年都是出完分以后，按照这个高招办公布的最低的分数线，达到相应批次的分数线，我们会通知考生进行政审。政审完了以后呢再进行加试。 哦，好，是有这么样的一个顺序的。好，另外呢我们这个微信网友想问说，警察学院可以深造考研吗？考研以后就业方向是什么？考研是不是也得需要考就是公务员考试啊？先说能不能深造考研。 是目前我们学校没有举办研究生的学历教育。我们也积极鼓励他可以本科毕业以后考研。如果考取相关的公安专业呢，有公安专业，包括公安大学，可以去进行这个继续的学习。 嗯， 但是如果考完了以后，无论什么层次，如果要进入公安机关工作，都要通过这个最后的这个入警的统一的考试。 嗯，好，你要想考研的话，我们可以到这个李处这儿，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继续深造学习啊。好，下面呢我们来看看这个菲菲啊，提问的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说这个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专业招生对于女生有没有这个比例的限制，女生的专业录取的分数会比男生要高多少？来胡老师 啊，是这样的啊，咱们公安院校招生呢，像刚才张处也说了，都是有一定的男女生的比例的。 嗯， 在公安大学的计划当中也是大概在10%到15%之间。 嗯 就以2017年为例，咱们2017年在咱们北京招生的分数线，文史科最低分男生是556，那女生呢就是569，可能会偏高一些。 哦，偏高一些了。 理工呢，男生最低是537。那女生最低是588。 好，好，这是一个分数上参考。好，最后这个时间，咱们呢请两所学校的招生负责老师介绍一下各自的咨询联系的电话。咱们先从李处这开始，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啊。 报考这个公安大学的考生朋友们请注意了，我们那个咨询的方式呢，电话呢是83903097。 嗯。 83903097，大家也可以通过这个网站关注我们的学校的官网，www.ppsuc.edu.cn， 好， 或者是我们的招生就业网。 嗯， 同时呢，我们也有这个官方的这个微信，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好的， 实时发布我们的招生信息，希望大家永远报考， 好， 圆你一个警察梦。 好，谢谢李处。哎，来最后。江鹏处长， 北京警察学院的招生咨询电话是89767080。 嗯， 我们学院的官方的外网的网站是3w.b-pc.edu.cn、嗯。同时呢，我们学院也有那个官方的新浪的北京警察学院招生办公室的官方微博， 嗯， 还有我们的这个微信的公众号，也是北京警察学院招生办公室。 好， 我们北京警察学院也期待着考生，到我们学校来。 嗯，好，再次感谢我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三位老师。感谢，给大家预告，明天做客直播间的三所学校分别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和中国民航大学，也欢迎大家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来关注。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稍后带给您的是楼市好声音的重播版教育面对面，我们明天再见。 本节目由新东方优能一对一特约播出，优能一对一直达梦想学府。高考倒计时了，新东方优能一对一全日制班，真正傲视群雄的高考集训营，一小时学情一追踪，一节课效果一反馈，一周进步双测评，140名资深教研员专注高考命题研究，萃取简单有效解题技巧，确保学生学得会做得对。全日制学员专享课后督导服务，双重保障学习效果。预约热线400-817-1616，400-817-1616。本节目由技巧教育赞助播出，做自招报志愿就去找技巧，400-600-7500。技巧升学规划研究院，专注高考志愿14年，家长的问题就是我们的问题，解决考生沟通、高考成绩预测、专业院校选择、自主招生申请难题。服务覆盖自主招生、填报志愿、港澳台、艺术生报考等方面，每年帮助上万名考生实现理想的高考升学。赵晶团队祝你成功，咨询热线400-600-7500。